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讲得咁开心， 第四节啦。嗱，陈 Sir， 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呢啲即系吓咁嘅批评啦。咁球迷咧点对待你咧？ 球迷咧有啲咧就因为佢捧某一队嘅，有啲系闹，闹好紧要嘅。其实做一个球证咧，你就唔好以为自己系话喺球场度表现自己啊威啊，我又冇咁嘅心态嘅。球证咧系服务足球。你是一個人在中間管理兩隊球隊，將那些球隊希望他們跟球例，以你自己的水準去判他們，令到他們心服口服，你就成功。很難的，令到他們心服口服。重要的，你要除了兩隊之後，還要旁邊那些後備的球員、那些教練，還有那些球迷，你的心態你自己要很成熟。我曾經 有個時間就罵那些球迷，你自己心知 鬧球迷啊！ 鬧球迷，媽都我緊要嘛！我永遠唔帶我老婆嚟睇波嘅， 老母都唔帶， 老母冇啊，老母老唔帶，頂唔順啊！咁咪頂唔順就喺走埋喺側邊就翻去，走埋喺側邊鬧翻佢兩句咪走，自己即係爽闊咗氣就唔應該嘅，應該就更加嗰陣時未成熟，咁嬲尾佢哋梗唔會啦，所以變咗咧 ，TVB 打電話俾我話：喂，陳生。你知唔知你講咗咩嘢？我哋錄咗你音喎，咁放俾你聽下啦，咁就錄咗我講粗口，哦，好唔啱啊！呢啲就，所以我教呢啲又可以將呢啲教俾啲後生。 但係後生好難， 後生好難，就係嗰陣時後生鬧到即係無端端鬧到佢原來咧，後來我揾人揾過呢個啦，佢係對我有啲成見，同埋有可能唔知有咩嘅嗰場波輸咗。輸咗錢啊！啲咩嘅？我吹親佢都鬧嘅，追住我啦！我邊場波佢都去嗰度鬧。 唔係嗱，仲有一樣嘢咧，你係南華嘅御用球證。 我呢啲就係廢話嚟嘅，足總都解釋過啦。 廢咩？即 係因為點解咧？嗱，啲偏球證咧就咁樣嘅。 總之點解南華就你偏 有份一定有份嘅。 嗱，我譬如我乜乜杯，我吹咗決賽啦，下一個杯咧。決賽不會再編我的嘛，編第二個資料即係你吹曬咩？就編我做第做四強，四強咧邊隊打到四強唔知嘅，已經擺咗我啦。呢兩隊咧就陳林新，呢兩隊做咧就何容興咁啦。點知打落去咧，嗰兩隊其中一隊又係南華，咁又係南華， 咁啱啊！你 佢 因為咁啱啊， 因為我多數吹啲強隊嘛，強隊嚟嘅嗰幾隊嘅啫嘛。你走啱 嗰陣時咧，佢嘅水準又高啲 嘅。你走去嗰個 group 嗰個組度，咁咪又係咯，唔係南華就係遠，一係就精工，都係呢幾隊㗎。 即係好 呢四隊， 呢個營班啊，多數即 係係啦，個營班冇咗啦。 咁所以就誒，你係南華嘅用球證咁， 但 係 足總解釋過之後， 漢國嚟嘅。 嗰啲記者再明白之後咧，知道。結果就係咁啦， 咁人哋個錯覺係咁樣嚟噶嘛， 因為人南華都係陳林生嘅咁樣，咁四強佢成日多數入嘅，咁四強睇下我都係我吹嘅都有份嘅啦，但係睇下邊一組啫嘛，四強即係分兩組，唔係 A 組去 B 組，你擺咗落 A 組 ，A 組哎呀南華打打下就走咗去 A 組喎，南華冇理由就住我嚟吹咁人哋打噶嘛，佢都唔知佢都唔知喺邊度嘅。 喂，頭先就嗱即係球員餓你啊，有冇冚打你咧？ 嗱，我又好彩喎。是試過一次是黎寶忠 又是黎寶忠 那呢就是他又哎幫我剝衫打你我說喂嗱呢場波五點半完啦我六點就沖完涼啦我說車泊咗停車場你喺度等我啦 他做咩事要咁兇你 他吹得唔滿 對牌趕出場 我 曾經叫兜心引人哋， 佢出名噶啦，出名噶啦就。 我唔理你，當你兜心引人，我就趕你出場。兜心引佢，引人我教趕出場啦。咁佢又話係打我，咪咁簡單。咁仲有臨手著咧，打完波咧嗰場兩一分鐘兩分鐘，我趕出場。又東方隊員又喺花墟。咁啊，梁鴻貴咧又趕出場之後，即刻撲上嚟，親上嚟啱啱開波，因為梁鴻貴係隊長啊。 楊鴻貴。 啱開波你就趕出場，我哋呢場波點踢啊？我你問啦，你問啦，再點踢咯？我一開波就可以踢人噶，咁我唔理，繼續踢完啦，場波冇事啊。咁做完大波之後喺更衣室出嚟，咦？點解林總長攬住對鞋？咁孭住個袋？ 咦？會唔會開波？ 壞咗啦！我咦？揾我玩嘢林通啊？咁我就行，我叫佢行，佢走嚟跟上。我話咩事啊？咁啲球員都知嘅，佢有冇？ 俾個機會咯，咁即係俾我話唱，你做咩開波？人哋冇踢你，乜嘢都冇，你即刻踢人咧咁。佢話俾我聽，上一場波喺大球場，波即係話跳條鬼啊！嗰條鬼啊，成個人將我踢咗你個球證誒嗰個龍門，球證都冇吹。咁你長角點咪報仇咯？咪頂佢腳咯咁。 一定有前因後 果。我喂，你都唔係咁樣踢啊！個波開完波之後升咗上天，個波都未揼到落嚟，你又攔腰踢人哋。那個球員即刻踢咗十分鐘到十五分鐘都出唔到場，攔腰踢人哋。嗯。咁啊，佢喺度，咁啊喺度咧就一路向我解釋。咁好啦，咁叫我同你寫報告。我話當時咧咁講曬俾你聽啦，寫報告梗係將個記錄開波之後一分鐘個波升咗啲，個波都未揼落嚟已經踢人哋，我就紅牌翻出場。當時隊長話問我點踢，我又寫埋，我寫詳細，我攞筆撳死佢，我照解釋話俾你聽。跟住我打完波之後咧，我見到佢咧挽住對鞋喺個更衣室等我，咁啊眼有淚光向我解釋。誒，之後當時佢好知錯， 即係好有悔意， 好有悔意。我話咁啊，結果咧停少咗一場。佢話：我啱上一場先出，我嗰啲場先出波監，又俾你講嘅。佢啱上，原來佢啱上完波監出嚟。 咁個領隊都餓佢啦，咁踢法。 係㗎。 不過即係我覺得我 聽，冬天可能係。 係啊，我聽落有原因嘅。 係。 咁你哋係咪要每一場波完咧都要寫報告？ 有犯規啊嗰啲咪寫報告，有黃牌啊呢個。啱林建國嗰邊我寫個報告啦。佢同余錦基兩個喺場邊爭執，咁我照寫，咁我兩每人俾個黃牌。嗰個圓圓對南華，嗰時兩隊都強隊噶嘛，喺大球場。咁啊，林建國嗰陣時做係裁判主委主席，即係我老闆，係足總嘅副主席。 都俾你黃牌。 佢審嗰陣時見到我，陳森你都好打我啊，我都俾黃牌，大家喺度笑。我話主席，你咁高級，我啲報告咪撕爛抌咗佢咯。我就大家你講笑，我咪講笑。我話我當時唔可以唔俾你噶，我話俾咁多幾萬， 眾目睽睽哦， 咪咯，咁眾目睽睽，我話我將你寫咗成。 但係呢個亦都睇到你哋嗰代人咧的，而且確真係保持到香港嗰啲專業精神。 均真 冇嘅，你而家嚟睇落去就即係我覺得越嚟越少呢種咁嘅咁硬淨啦。 做球證咧，你要自己即係個人咧都有好大關係嘅。你又要自己。有所謂實力啦，你又要做體力啦，你又要牙力啦，你又要學有，即係唔好話好高學識啦，要自己有少少嘅學識啦，對球例又要識啦。咁呢啲嘢咧，你自己又要壯下膽啦。 仲要身體識擦 嘅，呢啲唔需要擦邊個啫，冇人擦嘅。你嗱球證嗰啲就好，我就算我想俾阿何雄興去執法，我擁你去世界盃。出去做嗰系你一个，你孤苦伶仃个喺度吹鸡，你执法冇人帮到你嘅。嗰两个旁证咧，嗰阵时朝代咧又唔系点敢揸 fit 嘅。所以咧，我就算系俾你俾机会你，你去到都系要自己搞嘅，自己执法。所以你拆系冇用嘅，你拆到你出去都系你自己咩飞？有啊，就算我睇起派你出去一场两场唔掂，你自己都衰，人哋都唔敢再派你啦。所以你拆嚟有乜用啫？ 嗱，仲嗱。即係當年咧，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啊，台長？啲月餅組嗰啲球證咧，冇人敢去做嘅。 係啊， 你講月餅組啊，我啊見過啊，喺花墟嗰陣時啊，唔係花墟，而家 叫當 大坑東啊，即係間隔離大坑東，追個球證，追到球證，擒鐵絲網跳到隔離，出嚟打。嗰時有玉利嘅，嗰陣時你有冇聽過玉利？ 燒 喺赤柱度，係燒魚咧，你唔敢入去玉利打。你揸車去啊，四個轆我冇咗兩個轆，放曬氣，你輸咗波。好，我嗰陣時月餅組，嗰陣時管理不善，後來咧就好好多後嚟。 唔係就是、我當然啦，當時仲話要有差人監場，先至夠膽去 大坑東啊嗰啲 去大坑東嗰啲踢啊嘛。咁既然而家咁兇險， 咁做嚟做咩啫？ 係做嚟做乜嘢啫？啲球 員。所以你而家叫我由頭再做過咧，我未必再做噶，我未必再做噶。 唔係嗰陣時好唔好收入先？ 不是收入的 時候 好少錢的，不過我喜歡足球， 喜歡 一放假還有啊，我在康體處升級啊，那時見面試嘛，老闆就因為我做這些業餘的所謂我明知沒得升，因為他說你又做球證又做 惡 士，那你的時間 工作 沒什麼啦，拿興了我，你知道我不怕死，口嘴嘴嘴嘴，我說是啊 阿 Sir， 阿何生，咁啊，希望你咧就唔好攞耳仔做硬。我去做場球證， 兩個鐘頭打九十分鐘，我加埋頭頭尾尾三個鐘頭換埋三球俾佢。我哋好多同事放下禮拜六禮拜都去打場羽毛球啊！我有冇影響佢工作啊？我放工五點半或者六點去做輔警，翻七點嗰時七至十一去做四個鐘頭。我賺錢，因為我窮啊！我仔細路無論我要賺錢啊！我話你哋一班同事放工去打四個鐘頭麻將，會唔會影響你工作啊？你哋打麻將，我輔警點影響我工作啊？咁你打麻將，結果咧半年後俾我處理高級。他覺得是對的，我做輔警有什麼關係，我四個小時我賺錢，我不會打麻雀，你班人打麻雀我不打，我做球證星期六星期你星期六星期都打羽毛球，班人有游水啦，我就用真實的話去感動他們，即是跟我做球證，我用真實的去吹，那些球隊看到我是的，這個球證看到就吹，不吹就算了，就說吧。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呢，譬如說這個賭波，賭波就不可以說得很空泛的，事實上賭波由球賽開始已經有賭波了，但正式有賭波其實對那個執法本身有沒有影響？ 如果你本身呢是夠硬淨，沒人去 approach， 沒人叫你買呢，或者你沒有接受過任何 的任何利益， 你就不怕的，有什麼影響？我見到就吹，我又沒有受過你，你輸了關我什麼事？即是好像那六八新那單賽事一樣，說來說去我又沒有收過南華錢，說不趕他，實質我收過那些領隊、那些球員，球員都知道的，我錯就錯，錯就認錯，我有什麼而已、丁炳壽的領隊合時他都會 check 看我有沒有收錢，當然余華英識那麼多人，他都會問喂這個人有沒有收你錢，因為沒有人不理他，常常不理人，你不睬人， 那場波是杯賽決賽， 決賽來的，決賽的，決賽 的，你知不知道他最後一球射完給我射， 不記得了， 何容興射的， 是咩？ 南華會 係啊！我嗰場波我唔記得咗，我知道係嗰個結果啫，我唔記得。係啊，嗰場波係南華贏噶，石上馬贏噶。 最後一球我射噶，係 咩？我記得你射過十二碼， 射到可能係你嘅咩？ 係啊，我記得有，我記得 最後嗰球係我射。 最後球係我記得係有場波 波三喎，我以為仲有幾分鐘，叫我出去前面搏啦，以為係因為我成日都慣咗啦嘛，輸咗波我就上去搏噶嘛。原來不是，又等射十二碼，我以為我射第一二碼。 是不是吳飛的教練是誰？ 是啊， 吳飛啊， 我以為叫我射第一二個，原來不是，叫我射最深的那個。哇，真的有腳仔有些震震地的， 有壓力了，你都不用壓力了，正常了， 我以為我是出去球波踢的啫，或者守龍門的啫，是吧，十二碼。咁黃文才就問我邊個射邊度，邊個射邊度？咁我將啲球員啲慣性啊講咗俾佢聽啦。咁佢救咗一兩球，咁我哋都射入幾都有咩嘅？但係我嗰球最深嗰球咧，係決定勝負嗰個 嚟 嘅。你話驚唔驚？你話 梗係腳震啦，大佬！ 但我當時真係冇諗乜嘢都。 一 隻唔係咁耐咧，你踢咗咁耐波，定好多嘅。 唔係，我就問我對射十二碼，好多球員都係我教的。 佢練，佢哋平時即係練波又玩。 你明唔明啊？香港隊嘅，就算香港隊好多球員嘅十二碼都係我教嘅啦，會。你明唔明？所以我對我自己射嘅十二碼係好有信心。 咁啊，陳 Sir 啊，譬如保時咧，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 嗱，保時呢方面咧就啱嘅，有啲球員咧就虛耗，舊時早期嘅韓國最中意嘅。你一嗨佢就瞓低，一瞓低咧就成翻幾兩分鐘，佢拖得就拖，尤其佢贏咗一比零，更加整到你猛嘅。跟住咧，佢保完之後就龍門瞓，守門員瞓完之後就個龍，因為守門員瞓咧， 最低 最低咧，你又唔可以過，可以走唔可以換人咯。佢又利用呢啲咁樣，而家所以加時翻咧就最好，所以我咪話咯，我贊成。你話有 VR 咁整齊，好似籃球咁，一停我就撳低個錶，你咪瞓咯。 咁呢度啲冇我啲古惑嘢喺度嘅。 你所謂古惑嘢係咪即係佢拖長時間咁解啫嘛？希望拖延球證 推，即係場外有冇有啲古惑嘢搞到你好麻煩？即係保時 冇嘅呢啲冇。 我頭先你講過一個即係佢勾嗰個鐘。 哦，呢個啊，呢個你啊， 呢個經典啦。 呢個就嗰當時我都唔知嘅，佢嬲尾先知道原來有現場咧有人賭錢嘅喺香港嗰時。咁啊，我有一場波。我已經是夠鐘，目標夠鐘咯喎，咁我又睇埋個 stopwatch 個袋度攞出嚟夠鐘。咁旁證咧 又比其嗰時我哋話夠鐘咧，就你通知我一時 出場 啦。嗰時期擺三口噶嘛，嚇嘅你知三個鐘。咦，我哋對過曬夠鐘，但係個鐘咧仲有成兩分幾三分鐘。 大球場個鐘啊，真 係唔係大球場啊，係花墟。花墟大球場去搞個花墟同埋港會啊，舊時港會又係咁嘅。 喺個大鐘 喺個龍門喺龍門後邊嘅，咁我吹雞吹雞啊，俾嗰啲球迷鬧到咧飛起。咁後來咧，梗係查原因啦。原來咧有人爆出嚟就話，嗰啲友咧就攞把遮，遮咩？將嗰個長針啊，勾翻落嚟，勾慢啲，咁咪多啲時間，多幾分鐘去追咯，希望追和嘛，或者追翻平咯，佢咪唔使輸錢咯。原來咁樣，所以咧好多觀念精怪嘅足球。如果真係要寫啊，真係寫本書出嚟都得。 我哋真係期望阿陳 Sir 嗰本書啦，咁就 唔係得啦。我哋做多一次啦，再問下，我哋依家再翻嚟啊。